各位亲，不知道你是一个严重拖延的人吗？在日常生活当中呢，拖延好像成了我们非常流行的一种行为艺术了。大约有49%的人每天至少拖延一个小时。拖延症研究人员发现，有拖延倾向的人群当中，脑内杏仁核往往更大，所以脑皮质层难以选择要执行的任务，大脑呢把这个任务推迟了。建议你把每一项任务呢都列出来，按时间、按步骤、按轻重缓急来完成哦。 对于近视的小伙伴来说呢，佩戴度数合适的眼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眼睛，预防近视进一步加深。这让我们很多近视一族呢整天都戴着眼镜，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其实平常呢也应该摘一摘眼镜，让眼睛放松一下，多看看远方和绿色的树木。有网友调侃说，我就不想戴眼镜啊，不想看清复杂的世界呀。你呢，别忘了让眼睛适度的休息一下哦。恐高症吗？美国休斯顿的一个空中玻璃泳池，距离地面呢有40多层楼高，可以让你体验到一低头，整个城市就在下面的腿软的那种感觉。你敢去尝试吗？ Yeah.

绝不因人而异，有的厮守终身，有的继续等，有的干脆剃度，永远不再过问。这红尘滚滚，心中是否沸腾，是否还有时间值得继续等。曲终人散，走在陌生的街上，剩我一个人唱。 我可不想装得很可悲，好让人家来给我安慰，这一段时间我很 OK， 一怒如也只有早早睡，当然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寂寞在身边，寂寞很 OK， 一个人 OK， 习惯就 OK， 爱情面貌我试图了解，却把自己搞得很狼狈，段时间我不 OK， 把灵魂关在黑暗里面，当然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痛苦在身边，寂寞很 OK， 一个人 OK， 习惯就 OK， 寂寞很 OK， 一个人 OK， 习惯就 OK。